创造声音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听到刚才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最最著名的段落，还有现在耳边马上跳到了它的第四乐章。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已经出现了，就是德沃夏克。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已经开始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的是关于德沃夏克的故事。你知道吗？德沃夏克他也是一个火车迷。为什么这么说呢？那现在耳边听到的第九交响曲的开头，就是有一些像火车的由慢到快的节奏。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今天我们就和你一起来分享关于他和火车的故事。先来听一听吧，我们最最熟悉的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现在是第四乐章。 德沃夏克他的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在开头的时候就好像是火车启动，由慢到快而发出的声音。其实这也正是德沃夏克的用心所在，因为他真的是很迷火车。他在闲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他们家附近的火车站去看火车，后来他甚至能够背诵下来这个火车站里所有火车头的号码。在那个时候，年轻的德沃夏克每天都要搭乘火车进城工作。当时呢，火车的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咣当咣当的车轮声总是让人难以忍受，但是在德沃夏克看来却是一种享受。有一天呢，他一如既往地搭乘火车回家，正陶醉在车轮的节奏当中的时候，忽然觉得声音有点奇怪呀，于是就大声地叫停了火车。不久之后，有人就通风报信，原来火车前方不远处的铁轨断了，就因为德沃夏克听到车轮这一怪癖，所以呢也是拯救了整整一火车的乘客。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乐章也是作为全曲的终结，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将前面乐章的主要主题全部一一再现，并且重新孕育了新的主题，这点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部分是特别明显的。继续来听吧，一会儿继续来分享德沃夏克。 1895年的时候，想念故土的德沃夏克回到捷克，继续他在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学工作。其实这样一来呢，他又可以欣赏他自己的家乡的火车头的声音了。不过呢，也正是这个爱好导致了德沃夏克最终的不幸。那现在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地方，感受一下，是不是正是刚才讲的故事呢？有人会说，怎么着就是德沃夏克他的这个爱好会导致他的不幸呢？是这样的，在1904年3月30号，德沃夏克在火车站看火车的时候着了凉，已经是几十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就患了动脉硬化症，不曾想这场感冒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从此一病不起。10天之后，因为心脏的缘故，他永远告别热爱他音乐的人们。所以像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很多朋友看到他的 CD 的唱片的封面就是一个火车头，原因就是这个的。好，那我们再回到他的第二乐章，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旋律。

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奥黛丽赫本北京首展已在朝阳大悦城优雅开幕，本周末还有超好玩的巡游和市集，更有超值满额赠优惠。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好，蓝天依旧，预计最高气温将上升到9度左右或以上，是南郊观象台近七年来12月中旬气温的最高值。天气少了一些寒冷，多了一些暖意，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门头沟区首家特色民营书店盛坤和书店在永定镇梧桐苑开业了。书店主打儿童绘本、原版进口图书、艺术、文学、哲学、设计类等书籍，服务对象主要面向社区居民和青少年儿童。据了解，作为一家特色书店，其特色之一便是将建有共建书房，其会员间可以免费交换阅读，读者也可以办理借阅卡。此外，书店还将利用现有空间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继续来关注，昨天东城区区委区政府首次对外公布龙潭中湖公园概念性规划，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本次规划将本着尊重现有陆行水系、优化绿色休闲空间、充分保留和利用现有大树资源的原则进行。改造后的龙潭中湖公园总面积38.14公顷，将形成三环一新的整体景观布局。园区将由一条总长2.5公里的健身步道围合。改造后的公园绿地率将超过75%，将拆除原有部分建筑和铺装广场，新增绿地面积近5.7万平方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边听到的是德沃夏克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有人说这是洗脑曲，是的，有一点这个意思吧，是他的幽默曲。其实我们现在提到幽默曲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德沃夏克，和德沃夏克划等号。但是呢，幽默曲其实它是一种音乐形式，是在浪漫主义时期的一种音乐形式。这种题材最让人迷惑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幽默曲一定真的是幽默吗？不一定吧，其实它是源于德语的，最早表现的确实有一点点有趣的民间故事，但是后来呢，逐渐也成为一种轻松短小的音乐小品的统称。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幽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了。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德沃夏克的这一首在美国所写的幽默曲了。幽默曲一组一共有八首作品，而我们最熟悉的是第七首。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演奏频次仅次于贝多芬《致爱丽丝》的钢琴小品。德沃夏克其实他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他无论走到哪儿呢，都会随身带着小本，遇到好听的旋律就给他记下来。在美国工作的几年的时间呢，他更是接触到了很多在故乡很少听闻的音乐，他的小本子就记满了音乐的素材，也给他带来不少灵感，比如说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灵感。那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听过了他的第九交响曲最著名的第二和第四乐章，现在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幽默曲吧。 家知道吗？其实在德沃夏克他的幽默曲虽然很出名，但是他出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第七号火起来真正的幕后推手要归功于美国的铁路。火车停靠站台的时候呢，车厢内的卫生间将停止使用，某个美国的铁路公司别出心裁的给这个通知配上了幽默曲的旋律。而后你想啊，车停几站，这首曲子就要响几遍，还由不得你不听。再后来呢，甚至有人以此为灵感写了一首民谣，据说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呢，今天我们所听到幽默曲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有一些流行歌手的演唱，还有不同的乐器，比如说有长号的、萨克斯的、小号的、钢琴的各种版本。不过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耳边听到的小提琴的版本。 刀侠客除了他的幽默曲，他的第九交响曲，还有耳边听到的他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家国恋承载着是伟大的人生志向，儿女情寄托的是温柔的爱人的缠绵。当这两种人世间最坚韧也最柔美的情感完美融合在一首作品当中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都成就了德沃夏克他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位享誉世界的捷克的作曲家，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惊世骇俗的音乐创作，足以在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的这部具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家国恋、儿女情都在这首作品当中体现的传世之作。